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第116集。 边南刚想说只要不吃太晚就行，扔在旁边椅子上的手机响了，是小卷毛的号码。边南顿时一阵紧张，这时间是秋燕下午第一节课，怎么会打电话过来？ 二宝， 大虎子，医院说要找哥哥，我找不着，你带我去医院好不好？ 什么？你爸爸怎么了？ 喂，你好，我是秋燕的班主任，你是他哥哥的朋友吧？ 是是是，老师，出什么事了？ 啊，是这样，秋燕的爸爸现在没什么事儿，但医院说要见家属，但给秋燕哥哥打电话又接不通，所以打了这个电话。 他哥哥在船上有时候手机没信号，谢谢您，我现在就去医院看一看，麻烦您照顾一下秋燕，让他别着急，我会跟他哥哥联系。哎，你开车来的吗？ 开了。你要用车？ 你送我去趟医院。伟哥，我下午请个假，有急事儿。 行，去吧。 边南边跑边给秋意拨了个电话，听筒里是长时间的安静，接着就是忙音，看来的确是没信号。罗一阳也没问他是怎么回事，开车带着他就往医院冲。边南坐了一会儿之后慢慢缓过了神。 哎，你慢点，你当这是高速呢？ 我不是看你着急吗？ 边南没说话，脑子里还是有点乱糟糟的。秋爸爸没事儿，但医院要见家属，那肯定还是有问题。医生见了边南有些意外。 嗯，他儿子呢？这个情况得跟他儿子商量。 他在船上呢，你先跟我说，我一能联系上他马上叫他过来。他爸爸没事吧？ 现在是没事，你别急，你抓紧联系一下。邱大叔胆管这个情况，考虑是胆管癌。 什么？胆管癌？ 嗯，你再联系一下，让他儿子尽快过来，好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。 医生，你不要跟邱叔说，他现在还不知道吧？ 嗯，他还不知道。 医生走开之后，边南靠在走廊窗户旁，愣了很长时间。罗一阳一直在旁边站着，这会儿才试着问了一句： 你朋友的爸爸吗？ 啊，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 行，我再给他打电话。他也没跟我说他爸胆管有问题啊，怎么就这样了？ 罗一阳没说话，在一边的长椅上坐下了。联系不上秋意，边南病房也不敢进，走廊上待着，他都怕邱爸爸万一出来透透气会看到他，只能跟罗一阳跑到住院部一楼坐着。秋燕在课间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他。 大虎子，你在医院了吗？ 在医院了，没事儿，是医生要找你哥商量一下后面治疗的事儿。你爸爸不是一直在治病吗？后面要怎么治啊，医生得让你哥哥知道。 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哥哥要明天才回来呢。 啊，不着急，我联系他了。你先上课，放了学直接过来吧，我们去饭店买点粥什么的就行。 好的，我想吃鸡翅。 一会儿带你去吃。 那什么，我要不帮你问问吧，看看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医生。 先看看是什么情况吧，医生跟我一个外人也不会详细说。谢谢啊。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着急告诉秋意，明天秋意才下船，现在让他知道了，这一天该怎么过。但要不说，秋意手机有信号了，立马就能看到一堆未接来电，里面好几个是医院的。一个小时之后，秋意的电话打通了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爸什么情况？ 你别急别急，你爸现在没事儿，医生找你来这儿，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。是 胆管。 啊，医生说考虑是胆管癌。 我知道了，我明天中午下船，直接去医院。 嗯，你没事吧？ 先别让我爸和二宝知道。 你爸不知道，我跟二宝说，就是找你谈后面治疗的事。 那我先挂了，我想想。 边南挂了电话之后，对着地板发了很长时间的呆。有人从旁边走过，碰到了他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想起罗一阳还一直在边上坐着。 要不你先回去吧。今儿估计是吃不了饭了。 好吧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那有什么要帮忙的话，你给我打电话啊。我人不在这边，也可以找我爸帮忙的。 嗯。 罗一阳走了之后，边南继续对着地板发愣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一双穿着小棉靴的脚停在了他面前。他抬起头，看到了秋燕正拧着眉盯着他。边南赶紧调整了一下表情，龇牙笑了笑。 来了，是先上去看爸爸还是先去买吃的？ 你骗我。 什么？我怎么骗你了？ 我爸爸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？ 说了没事儿，我给你哥都打了电话了，他明天中午就能过来了。 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发呆不上去？ 我心情不太好，我今天被骂了，怕上去影响你爸爸的情绪。 啊？被谁骂了？为什么？ 被带我的教练呗，出了点错，被他训了一个多小时，郁闷死了。 哎，你太笨了。 是啊。 边南带着秋燕先去吃了个饭，又给他买了一对鸡翅，打算一会儿找个小店买一份粥。秋毅之前说过，秋爸爸不能吃油腻，他还没想明白，现在才算知道了。那时秋毅就已经知道秋爸爸的胆有问题了。按秋毅的性格，这几天他可能已经反复思考过，没准最坏的情况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所以才能那么平静。但是，就算这样，秋毅的平静也还是让人担心。秋燕一路倒是都挺开心，边南很注意地观察了他半天，应该不是装出来的。就算他再敏感和聪明，毕竟也还是个小孩。他要担心的是一会儿到了病房别让秋爸爸看出来。 鸡翅要在外面吃完了才能进病房，爸爸爱吃肉，病了以后都不给肉吃了，看别人吃肉他会生气的，还不给喝酒。 嗯，慢慢吃。 你要吃吗？ 我不要。有你这样的吗？我还没回答呢就上嘴咬了。 你要的话可以啃那一半啊。 我不吃，买了就是给你吃的。 秋燕吃很快，吃完擦了擦手就着急要走，担心爸爸饿了。边南找了个店买了粥，怕粥凉了，俩人一路小跑着回了医院。进了电梯，边南就开始紧张。他从小到大虽然惹了不少麻烦，但撒谎骗人的事儿干得不多，经验不足。一路上他都在调整自己的情绪。推开病房门，看到正躺在床上对着电视发呆的秋爸爸时，还是鼻子一酸。 嘿哟，今儿比平时早啊。 今天我有事儿，没来得及陪二宝在家里弄，就直接过来了。这粥是在饭店买的，叔你尝尝，比油焖烧锅煮的怎么样？ 好，没买多吧，我其实没什么胃口。 快有胃口吧，秋姨说明天中午就回来了，我怕他说我饿着您了呢。 哎呀，他估计跟我吃的差不多，发俩短信跟我说船上厨师的手艺不行。 粥还是热的，秋爸爸拿勺吃了几口 就停下了。边南看得出，就这几口都吃得很勉强。 味道怎么样？ 哪能有味道啊，比白开水还没意思。 要不这两天让秋意弄点上回那个米浆，清淡还有味儿。 哎，对喽，好主意啊。 等病好一些了回家咱们包饺子吃。 哎，回家不一定回得去喽。 嗨，叔，你瞎说什么呀？ 边南又赶紧扭头看了看秋叶，小家伙正往病房外探着脑袋，看着一个举着吊针瓶子在走廊里散步的老头。他转过头瞪了秋爸爸一眼， 让二宝听到该伤心了。 没事儿，没那么严重啊。我出事到现在都多少年了，身体一直没好利索过，年年都得折腾几回。他们那边早就已经有准备了。 准备什么？准备什么？你再这么说我有点生气了，叔。 哎呀，听我说，这个生老病死啊，在我们家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。越是这样的身体，才越要让他们能够面对，习惯去面对。你说我这身体指不定哪天就……他们要是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还不得崩溃啊。我自己情况我自己知道，病了这么多年，我自己也没事查查资料，身体哪有不对的，我差不多都能估计出来。我就是不太愿意来医院住着，花钱受罪还不自在，有个什么不舒服听听能过去，我就不说了，就怕一说了这秋意又要给我抓医院来。 有病就得上医院来，总扛着能行吗？这事我支持秋意，不站您这边。 爸爸，我出去玩一会儿行吗？ 是要去护士站吗？啊， 小英姐姐今天值班吗？ 边南也乐了，护士站有个挺漂亮的小护士，秋叶每次来见了她都要跟着看半天。 嗯，我看到她了。 去吧去吧啊，哎，就站一边，别影响人家工作。 知道了。 二宝这几天乖不乖啊？ 乖，二宝平时看着挺傻呵呵的，有些方面比别的小孩成熟。 我吧，有时候希望他能像秋意那样能扛得住事儿，有时啊又怕他跟秋意一样。 秋意太辛苦了。 是啊，太辛苦了。这小子好像没有小时候似的，没多大点就已经是大人了，没有熊孩子气，也没有叛逆气。我都没想到他会有你这样的朋友。他朋友少，也没时间交朋友，就一个申涛也是个小老头型的。 给我封口费啊，要不我告诉申涛你说他是个小老头。 来，给你1块钱啊，保密啊。申涛严肃起来，跟秋意一样讨厌。 再加1块，你又说了一句。 你也挺讨厌的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